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阿初黄晓初，阿初你好，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啊，阿初上次咧我哋就讲到《西游记》第101回之月光宝盒啦，咁啊嚟到今日咧，即系呢一个礼拜咧，我哋就会讲埋《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履奇缘》咯，已经嚟到。咁基本上咧，编剧导演都系刘镇伟啦，咁而亦都系周星驰主演嘅一个作品啦。咁上回嘅角色人物啊，系同今次系冇乜大分别啦。 继续啦，下集。 咁但系上回嗰个剧情，不如我哋又重温一下咯，简约。 上回基本就系讲到呢、這、一个至尊宝，即系周星驰饰演嘅至尊宝咧，佢就遇上咗呢、這个。白骨精，我突然间觉得好似以前嗰啲电台咧讲故咁样，我哋上回讲到白骨精啦，已经 讲到，但今集已经大结局， 白骨精今集已经结局，咁啊至尊宝就认识过佢哋啦，亦都同呢个白骨精啊精精就相恋啦，两个到最后就因为想救呢个精精咧，就用月光宝盒，点知啊就阴差阳错就去咗500年前就遇上咗紫霞仙子啦。 就 去咗500年前，咁就完咗啦。同埋就系到最后就系紫霞仙子就系喺佢脚掌上面咧就打咗个三点嘅字，就系即系咁佢有个三点嘅字，佢就发现死啦，就系好似观音大士之前讲过咁佢遇到个俾咗佢三点字嘅人咧，咁佢就变成咗孙悟空嘅 托世啦， 系啦，咁就完咗呢个上集，月光宝盒亦都出现咗啦，咁就上集就叫月光宝盒，咁开始嚟到下集一开始咧就系讲呢个至尊宝嚟到500年前，究竟佢啊点样算啊？咁因为佢系呼应翻上集啦，上集最主要嘅问题就系话到最后呢一个白骨精就自杀死咗，咁佢到最后其实系想救佢嘅，咁但系佢而家去咗500年前，咁啊点算咧？佢一路就系想攞翻个月光宝盒，就系翻去500年后，就要救翻呢个白骨精啊嘛。 系 咁好啦。咁但系咧，因为佢遇着呢个紫霞仙子咧，就亦都系阴差阳错，佢系同佢讲嗰个洞啊，叫盘丝洞啊，所以就呢一个紫霞仙子就 原本个水帘洞 就改咗做盘丝洞，亦都改咗自己个名叫盘丝大仙。竟然佢哋就系阴差阳错咁样搭上咗，亦都呢个紫霞仙子就系声称就系话喺呢个山上面，而家所有都系我，包括你同埋包括你地下执到嘅月光宝盒都系佢噶啦。咁呢、這个至尊宝就一路就系佢话，我乜都唔理啦，就算我而家变咗孙悟空托世点都好啦，佢同一样嘅啫，佢唔会突然间因为佢变咗孙悟空托世，佢突然间就觉得自己好有使命要保护唐三藏噶。 佢未有呢个意识噶。 系啦，咁佢第一样嘢就系继续系追紧佢个 objective， 就系要救翻呢、這个白骨精嘅。 好清晰，即系一定要攞到月光宝盒翻去500年之后嗰度去救翻白骨精啦。 咁佢就要想办法由呢一个紫霞仙子手上就攞翻呢一个月光宝盒先啦，系嘛？但系咧就遇着一个怪事咧，就系、是、原来呢一个紫霞仙子咧，就同阿青霞、阿林青霞，即系佢个姐姐咧，就系原本系阿佛祖嘅日月神灯嗰个两条灯芯扭埋一齐啊嘛，咁就等佢两个打，即系唔系打生打死，原本如来佛祖啊想佢哋两个化解佢哋嘅恩怨啦，点知佢哋就日头就系紫霞，夜晚就系青霞，咁佢就两个就好似系互相追杀，但系佢哋永远都唔相见嘅， 好似有少少系精神分裂嗰种咁嘅 感觉，系啦，所以就是。在至尊宝的角度就是乜料啊，精神分裂咁你唔好玩啦。 佢第二晚咪好醒啦，知道。 夜晚就绑住佢嘅手就话， 我系秦祥林啊。 系啊，你就明噶啦，佢就话自己系秦祥林咁啊。嗰度个古仔又系相当于回曲折。总之到最后，对于至尊宝嚟讲，都只不过系想攞翻个月光宝盒。好啦，咁又因缘际会，佢又喺个山边度有一晚，原本谂住等青霞出现嘅时候，点知就遇到观音大士同埋孙悟空嘅大战。呢、這个我都觉得系呢个戏入边几有趣嘅，就系即系究竟有几多个孙悟空， 究竟佢托世系唔系就等于系同一个人喺时空交错之后，佢哋仲系唔系同一个人咧？咁当然啦，我哋都话，如果时空交错咗，佢去翻五百年前见翻自己，咁当然系有可能啦。咁但系呢个我哋唔讨论住。 系啊，呢个有啲复杂噶，即系你会谂翻五百年之前 去到呢度，我哋要全部变晒哲学家，我哋先解决到噶啦。 咁唔讨论住啦， 唔讨论住。咁好啦。咁呢一个孙悟空呢就同呢个观音大士就斗法啦，就因为呢个孙悟空就想杀死呢一个唐三藏，因为唐三藏实在太烦啦。咁到最后连观音大士都忍唔住，基本上係想杀咗佢嘅。咁 实在太烦。练咗佢一下。 咁样罪过咁缩手啦。咁但係到最后呢，总之就係阴差阳错，呢个月光宝盒嗱又第二个哲学问题呢，就係点解会有第二个月光宝盒，因为原本个月光宝盒应该係喺紫霞青霞身上㗎嘛。 係。 但係嚟到呢突然间有第二个月光宝盒出现嘅，嗱，我呢个位我哋又唔知点样去谂噶啦，喺哲学上，但系总之月光宝盒就喺地下度突然间出现咗啦，孙悟空就随手立起就抌观音大士，就到最后就俾呢一个唐三藏就系执翻嚟啦，然之后就系辗转呢个月光宝盒咧，就系落咗喺至尊宝手上嘅，至尊宝咁啱想用佢嚟回到过去嘅时候，点知就系唔小心就射中咗呢一个唐三藏，唐三藏突然间就连同月光宝盒消失咗，咁就死啦。咁至尊宝佢而家最大嘅 objective 就係揾返个月光宝盒㗎嘛，点知佢係攞唔返嘅。咁重要呢就係佢就离开咗呢个佢哋打斗嘅地方啦，就去咗一个荒山野岭，就遇到一扎阿叔，就喺你有个地方踎啦，咁就 俾你借宿一宵啦， 借宿一宵啦。喺呢度佢突然间又遇返唐三藏啦，穿越时空就去咗呢世界各地唔同嘅国家，突然间出现咗啦。咁佢嚟到呢度呢就见返唐三藏，咁当然佢都好想攞返嗰个月光宝盒啦。总之到最后就阴差阳错，黑风老妖乜都好啦，到最后就系呢个牛魔王出现咗。牛魔王一见到佢就是，哎，贤弟你真系好啦，终于你嗰个计划就系帮我捉到唐三藏已经完成咗。咁呢个牛魔王就捉咗唐三藏，捉咗佢哋三师兄弟，就翻去就要逼呢、這、一个都唔系逼嘅，总之就系即系已经有计划，就系呢一个孙悟空咧就会娶呢个香香公主啊，就系、是、阿牛魔王个妹。咁就佢哋就结婚啦。咁但係同时呢，原来呢个牛魔王一路呢就已经係垂涎呢个紫霞仙子嘅美色㗎啦。咁就四个人就 double date 啦。四个人喺度就係、是、啊啱啦，你就同我妹结婚，我呢就同紫霞仙子结婚。 一齐结啦。 咁佢哋就喺度即係四个人就喺个台上面啦。咁呢一个牛魔王出嚟话，我要娶紫霞仙子，咁呢个至尊宝就出嚟，唉，真系你真系天生嘅对啦，啱系你两个结婚啦。咁但系因为其实呢个紫霞仙子就因为之前嗰把紫青宝剑咧，就系俾咗呢个至尊宝做信物，就系等佢夜晚见到青霞嘅时候，就可以同佢讲我已经杀咗紫霞啦。但系喺机缘巧合之下，呢个至尊宝就竟然就可以打开嗰把紫青宝剑啊嘛。 因为呢个紫霞仙子就话咗呢个系佢嘅真命天子啦，如果拉到个 冇错啦，因为佢有咁嘅规矩噶嘛。咁台下面嗰一扎咁样嘅妖怪就即刻就好唔顺气啦，就话：，哎，点解你可以娶紫霞仙子？紫霞仙子咁靓，同埋紫霞仙子系有个规矩，就系要有人可以打开嗰把宝剑。 系啊， 边个可以拉到嗰把宝剑出鞘咧，先可以娶佢过嚟。一系证明啦，喺呢个时候好衰唔衰，就系至尊宝身上就劈啪就跌咗把剑出嚟噶嘛。就总系咁样嘅，周星驰嘅戏就系总系就系喺呢啲咁嘅机缘巧合嘅位，总有啲嘢突然间跌出嚟噶嘛。即系最经典就系嗰只鸡髀啦，同埋嗰啲麻雀啦，系咪？系啊，嗰啲士巴拿。我哋全部唔讲住啦。总之喺呢个位置，紫霞仙子就话：我讲下笑嘅啫，唔关事噶。我而家就嫁俾牛魔王啦，咁样。咁喺呢个时候就牛魔王就话咩啊？你成班友仔喺度搞事，就阻住我娶紫霞仙子啊！我打你哋噶咁样。喺呢个时候，佢话我天不怕地不怕嘅时候，突然间就有一个佢怕嘅人走出现啦。铁线公主即系佢老婆正室就出现啦。咁佢就好惊啦。咁啊，至尊宝冲翻去后面就见到紫霞仙子啦。喺呢度有一场戏，就系有啲即系有啲戏弱嘅，就系攞咗啊王家卫好经典嘅嗰场戏咧，就系呢一个紫霞仙子啊攞把剑就扛住咗至尊宝。咁至尊宝咧就系喺戏入边呢一段咧，至尊宝就系话佢讲咗一个大话嘅。 系， 咁呢个大话就系话佢爱紫霞仙子啦。简单嚟讲，咁啊紫霞仙子亦都信佢，咁就要想办法同佢喺牛魔王手上咧就攞翻个月光宝盒，等佢可以穿越时空翻去同 白骨精讲，因为佢话白骨精系啊至尊宝嘅娘子啊嘛， 发妻啦， 系啦，咁所以佢就要翻去同人哋交代，所以就一定要呢个紫霞仙就话好，我帮你攞翻嗰个月光宝盒，咁攞喺呢个时候咧就呢一个牛魔王同埋佢太太啊铁线公主就两个人铲入嚟啦，咁、就见到咦呢、這个系边个嚟啊，咁啊一轮嘅交代之后就发现原来孙悟空咧就同呢个铁线公主又有一手嘅，但系至尊宝系冇噶，嗱，因为我哋一路讲紧嗱，我哋成个戏如果再讨论落去咧，因为总有一日我哋总有一个 moment， 我哋要讨论边个系个主角噶啦。 个 主角咧，先系至尊宝 ，until 至尊宝发现自己系孙悟空，决定自己做翻孙悟空，先至条线翻翻去孙悟空度噶。所以喺呢个 moment 条线咧，依然系喺至尊宝度噶。 系 至尊宝同牛魔王嘅太太铁线公主系冇任何关 系 噶。 因为事实上呢个戏我哋见到至尊宝同埋孙悟空咧，又系两个人嚟噶嘛，即系佢哋会同场出现。 开始嘅时候系两个人嚟噶嘛，开始因为呢度仲系时空交错紧，直至到至尊宝决定。我戴起个金刚箍变翻做呢个孙悟空先咁，咁喺呢位佢又发现吓、啊，原来有个咁样嘅古仔嘅，就系佢同铁线公主又有段关系。总之到最后就逼到大家就因为呢啲咁样嘅情情塔塔就大打出手，亦都香香公主就施展咗呢个移形换影大法，就将佢哋啲人全部调到乱晒，亦都喺呢个阴差阳错嘅情况之下，到最后系将紫霞同埋青霞嘅身体咧系分开咗嘅。咁其实嚟到呢度咧，沙僧同呢个香香公主调转咗之后，佢哋又搭上咗啦，但系咧呢一个紫霞仙子嘅肉身咧，就第一就变咗做猪八戒嘅。咁但系同时咧，呢、這个猪八戒嘅肉身咧就变咗做青霞嘅，即系青霞嗰个灵魂就过咗去，总之就乱到七彩啦，佢哋捞到乱晒啦。 系 到最后佢哋就想办法要解决呢个问题，同埋其实孙悟空一路唔系孙悟空啊，仲系至尊宝啊，就一路都要想办法，佢就想攞到个月光宝盒翻去过去噶嘛。 系 搞咗一大轮，点知嚟到呢个位，竟然系至尊宝喺五百年前呢度咧，系遇翻白骨精啊！即系仲系年轻啦，我唔知嗰五百年佢有冇老到啦。总之佢去翻五百年前遇翻呢个白骨精，咁啊就将成个古仔话俾白骨精知。然之后佢话：，我原本仲谂住去五百年后我要攞翻个月光宝盒，而家唔使啦，因为我见到你啦。咁掂啦，我哋两个成亲啦。咁白骨精话：吓，冇玩啦，我啱啱先瞓醒，我谂住就系冇嘢做，入嚟拜仙学艺嘅啫，搵阿 牙都未拆咯。 系啦，咁点知咧就系呢个白骨精咧就又。另就是第二个人啦，就走咗入去呢个至尊宝嘅心入边，就系、是、问佢最中意嘅系咪我啊咁样。而白骨精到最后得到个答案喺呢一个位咧，我哋系唔知嘅。 系又系俾三个歹徒抄佢个身就完咗。 系啦，咁要讲一讲就系呢一个紫霞仙子，因为同时系俾牛魔王捉咗噶嘛。牛魔王就话：，我捉咗你翻嚟咁耐，你一路都唔肯应承我成亲，净系话要呢一个月光宝盒，咁究竟系点啊？咁样，咁因为好明显啦，呢个紫霞仙子就想攞到个月光宝盒，其实就系攞俾至尊宝，等佢可以去翻五百年。然后就同白骨精讲啊嘛，咁佢就一路都系追住呢样嘢，同埋佢一路都觉得系自己个男人会嚟救佢嘅呢个紫霞仙子嘅谂法啦。咁好啦，去到至尊宝要同呢个白骨精成亲嗰日，点知呢个白骨精系突然间消失咗噶？ 系啊。 咁就冇人知点解咧，就系、是、有封信。原来嗰封信就系话咧，白骨精入咗喺个心入边咧，就系、是、见到一样嘢，就系、是、知道一样嘢，就系佢最中意嘅根本就唔系佢自己。咁但系佢最中意嗰个系边个咧？咁啊冇讲得好清楚咁，但系喺个入边冇乜几多个嘅啫。咁就应该系话佢最中意嗰个原来就系紫霞仙子啦。咁但系点都好啦，总之咧就系呢个蜘蛛精突然间就出现，就系、是、去追杀紧呢个白骨精嘅。到最后亦都因为咧，至尊宝其实都唔知道白骨精走咗去边啦。如果佢知道，走咗去追佢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就。就系呢一个蜘蛛精咧，就系将佢身边嗰啲兄弟咧就杀晒，咁就系要逼佢讲个真相出嚟嘛。 点 知佢其实都系唔知嘅。咁嚟到呢度咧，点知至尊宝佢嘅答案竟然系咩咧？咁啊啱啦，你反正想杀我，你可唔可以落刀快啲？咁我想系临死之前咧，我可唔可以睇睇我自己个心，睇下究竟咧我心里边留咗啲乜嘢？咁呢个蜘蛛精到最后亦都就惊你啊，咁就真系杀咗佢啦。咁但系杀咗佢呢个至尊宝咧，就真系发现咗一啲嘢嘅。咁但系话锋一转，突然间就系去翻呢一个牛魔王娶妻嗰个现场啦。咁去到呢现场，咁当然啦，好紧要嘅就系呢一个唐三藏继续系好烦啦，烦到周围嗰啲妖怪都要自杀咁 滞啦。手冚唪唥死曬， 大家都係想辦法點樣喺度逃走啊！其實佢自己唔係特別想逃走嘅，因為佢都係要教化世人嘅啫。但係佢嘅徒弟係一路想救佢啊嘛。 咁点知至尊宝佢已经死咗，得翻个灵魂嘅时候，就遇翻观音大士。咁观音大士就问佢：咁你而家系咪真系决定要做翻 系咪带翻个 系啦，带翻个箍要做翻呢个孙悟空啊？咁样，咁咪就系啊，生形何哀，死形何苦咧？咁咪就决定带翻个箍，就变翻做孙悟空。但系临带之前就呢、這、一个观音大士就提佢一次，嗱，你如果带翻呢个箍，你做翻孙悟空之后咧，你就要放低尘世间一砌所有嘅情情塔塔嘅嘢㗎啦，咁样。咁佢就收到，咁就带咗个箍，然之后佢就即刻就乘住七色嘅彩云就去呢个现场度，其实佢要救呢、这个唐三藏啦。 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至尊宝决定咗做翻呢一个孙悟空之后咧，就搭住七色彩云就去到牛魔王要迎娶紫霞仙子嗰个现场啦， 个婚礼啦， 系啦，咁啊，突然间我哋去翻现场直播嗰边啦，咁啊去到嗰度，咁当然紫霞仙子就觉得孙悟空系嚟救自己噶啦，同埋因为佢一路都觉得嗰个仲系至尊宝嚟噶嘛， 系， 咁但系其实孙悟空嚟最主要嘅就系要救唐三藏啊嘛， 系，救翻佢师傅啦， 咁总之简单嚟讲就系到最后大打一场，赢咗牛魔王，咁呢个青霞咧就喺嗰个飞紧去太阳嗰座山有嗰个岛有乜都好啦，就爆炸就死咗啦。咁个紫霞仙子就俾呢个牛魔王就吉死咗啦。咁总之到最后就系孙悟空就救翻佢嘅师傅，就同埋佢两个师弟，咁就四个人就离开咗嗰度。咁基本上个故仔就完咗噶啦。到最后就系睇到呢一个孙悟空就真系变咗做孙悟空，就同佢嘅两个 师弟啦，同埋师傅去取西经啦， 唐三藏就一齐去取西经啦。但系咧就突然间就所有嘢就唔同晒。呢个师傅原本好烦嗰咧，就讲嘢就极其精简， 好简短。 嗰两个师弟咧，原本就系成日都斗嘴嘅，突然间就大家就极其相亲相爱。 师兄唔该晒，唔使客气，师弟。 咁佢哋就一齐取西经啦。点知喺离开城嘅时候，就喺城楼度就见到有一对男女啦，就喺个城楼度就喺度对视啦。城楼上面嘅呢对男女咧，就亦都系由周星驰同埋朱茵饰演噶啦。就呢一个女嘅就话：你系唔爱我，你就锡我一啖啦，锡我一啖，你就随时可以走噶啦。咁但系呢一个咁样嘅剑客咧，就死人都唔肯啦，就话我系一个剑客嚟噶嘛，我点会锡你？我唔爱你，我唔爱你，我唔爱你咁样啦。但系到最后，孙悟空就系上咗身啦，就系简单嚟讲就系附身啦，喺呢个剑客度，就令到呢个剑客就同呢一个女仔咧，就喺个城楼上面揽住咗锡咗一啖，咁跟住孙悟空就离开咗呢一个剑客嘅肉身。咁但係到最後呢，亦都因為呢一個動作呢，就到最後佢哋兩個就竟然真係戀上咗，就係因為呢一個劍客就踏出咗呢一步啦，就係俾孫悟空逼佢。咁但係到最後就亦都咁樣呢，呢個孫悟空就同佢嘅師傅同佢兩個師弟呢，就慢慢就一齊繼續去踏上佢哋取西經嗰個旅程啦。 即好似孫悟空放下心頭包袱咁啦，已經。 係唔係放下咗呢都唔知嘅，但係起碼嗰個位就係佢見到有件咁嘅事，佢就即係佢就出手就幫咗呢一個劍客一把啦，咁但係究竟佢係幫咗你劍客，定係幫咗個女仔，定還是係幫咗佢自己咧？咁就真係看官自己定論啦。 係嗱，好啦，咁講咁耐咧，我哋終於咧都可以講曬呢個劇情啦。我咧就覺得有啲即係好似有啲好多枝節啊。不如我哋而家消化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詳細討論下個內容啊。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咁我哋继续翻嚟一剧之本嘅时间啦。今日咧，我 Winky 同埋阿初咧就继续讲紧《西游记》嘅。不过今日咧就讲大结局嘅《仙履奇缘》啦。咁《仙履奇缘》我哋啱啱咧就讲咗剧情啦。 讲翻而家成个戏个布局啦，比较复杂嘅，我相信听众都知道，特别系我哋今集比起上一集咧，我哋要讲个古仔咧都已经复杂好多。咁但系成个古仔最简单、最简单嗰条线就我谂冇人会同我拗今次个主角系。猪八戒啦啩，你点都一定系至尊宝变成呢一个孙悟空啦。咁我最想问嘅一个问题就系、是，即系我谂我引发大家嘅思考同埋讨论啦，就系、是、究竟至尊宝系几时、点样、点解决定要做孙悟空？ 嗱，如果睇呢一个《仙履奇缘》今次呢一集咧，佢好似经历咗好多嘢，咁、跟住去到有一场咧，就系佢咪阿蜘蛛精翻嚟咧，咪、杀咗佢三个朋友嘅，咁跟住后来咧，佢三个朋友喺埲墙度穿翻出嚟同佢倾偈啊嘛，好似系嗰一场里面，我见到孙悟空已经系即系知道，唉、哎，追追杀杀做乜嘢啊？其实唔需要咁样啦，即系佢开始放低一啲仇恨，即系佢好似突然之间喺嗰场里面，我哋见到佢有啲，定系啊有啲领悟啦，咁跟住佢决定哦带翻个箍去做翻一啲佢应该做嘅一啲好似善事咁嘅嘢啦，即系做翻啲啱嘅嘢啦。唔再喺度追求爱情啦，纯粹系咁嗰场，所以佢带翻个箍咯。 咁你嘅讲法就即系话佢已经放低咗爱情啦，所以佢就可以 又唔完全系嘅、哦。佢知道佢有一啲嘢要去做，而佢带翻个箍，而需要去放低爱情咯。因为佢最尾 咁佢要做嘅嘢系咩咧？ 佢做嘢带佢同佢师傅一齐取西经咯。 系啦，即系话佢师傅，即系话你嘅讲法就系佢最想做嘅嘢就系突然间唔知道。Out of nowhere 喺个古仔入边，其实佢同个唐三藏一路都唔系特别 friend 嘅啫。突然间有一个位置就系佢决定要救唐三藏，同埋佢应该系要做孙悟空。 啊，系啦，系啦，系啦， 讲得通啊。 系啊，我真系有呢个睇法。其实呢个剧本俾我的感觉系咁噶，即系个上文下你唔系太过承接噶咋。 系 系啊，即系会特别有啲场口去交代一啲嘢。正如我哋成日都话，唔知点解佢系中意紫霞仙子嘅。 系。 咁我觉得系有一场咪话佢个 friend 又同佢讲，喂，你发梦嗌咗几多次白晶晶？但系再嗌得更加多次啊！紫霞仙子，即系突然之间有一场好似俾观众知道咗，哦，原来佢中意紫霞仙子嘅，就正如佢戴个箍就系有一场，哦，原来佢突然之间顿悟咗一啲嘢，所以佢决定去同佢师傅取西经。我有呢个感觉。 嗱，我觉得你话关系到佢究竟中意边个呢样嘢咧，就喺个戏入边，我觉得几玄妙嘅。嗱，我先。别论佢好唔好，因为可以系即系各花入各眼。我就咁我讲话我自己嘅个人感觉，我唔觉得好好，但我都唔觉得差。咁嗰个所谓嘅玄妙系咩咧？就系佢系点解会中意咗白骨精嘅咧？ 点解中意白骨精啊？ 系啊，佢点解中意白骨精？ 上回咯，其实我哋要讲翻。 系啊，咁但系佢点解会中意白骨精嘅先？佢因为佢人品好啊，因为佢靓啊，因为咩啊？ 真系一见钟情喎、啊，佢哋系。 你可以话一见钟情、但系其实有样嘢嘅，有少少嘢嘅就系白骨精一见到至尊宝，知道佢系孙悟空托世之后，佢话俾佢听，哦，你就系嗰个负心汉， 系啊， 系深敲因为呢个白骨精讲嗰一句咁嘅嘢，然之后佢先至开始谂，因为嗰只系妖精嚟噶嘛，对于至尊宝嚟讲，嗰只系妖精嚟噶嘛，佢唔会无啦啦对佢有产生任何嘅爱意噶， 啊系、啊，即系中间嗰个过程，其实佢反而逃避呢只妖精。 呢度第一样嘢就系啲乜嘢令到佢。爱上呢个白骨精嘅咧，答案系两个字，真系好衰嘅两个字，命运。 这是命运， 系、啊、因为佢咁样时空交错，五百年后佢亦都因为孙悟空托世呢样嘢，令到佢系咁样搭上咗白骨精，而白骨精咁样同佢讲咗呢句嘢之后，佢竟然系爱上咗白骨精啊嘛。严格嚟讲，冇其他原因。唔系因为佢善解人意，唔系因为佢对自己好，甚至系佢系一个妖精嚟添，仲要杀佢添，因为佢报仇。 我都其实咁讲，至尊宝或者至尊宝啦，佢每一个身边嘅女人都系被爱上咯，即系有人通知佢，喂，你中意咗佢啊？ 系啊，嗱呢个喺佢戏入边几有趣嘅，就系佢咁样去描述所有嘅缘分啊，全部都系命运使然嘅，你冇得拣嘅。 啊，系啊，系啊。 至尊宝系突然间，哦，我中意咗佢。跟住佢就突然间觉得要救佢噶咯，佢第一集到最后嗰一段系成段系佢点样救翻嗰个自杀死咗嘅白骨精啊嘛，到第二集绝大部分时间其实佢系一路想攞翻个月光宝盒做咩啊？系 救 白骨精啊嘛，直至到佢遇到白骨精喺五百年前遇到白骨精，佢话我唔使去揾你啦，因为我已经揾到你啦嘛，我唔使去嗰度救你啦嘛， 系啊， 系嘛。 咁就係個古仔竟然係變成咗咁樣嘅。咁而佢同紫霞仙子嘅古仔亦都係紫霞仙子把劍咧，邊個拉到出嚟，佢就同佢係命中注定嘅啦嘛。 係啊係啊。 但係佢完全唔中意紫霞仙子，甚至係第一次佢講嗰段，即係我哋話戲約呢個王家衞嗰段戲咧，佢係講大話咁啊！喺個戲入邊佢係專登。 佢話佢講咗一生之中最大嘅大話添， 唔係 突然之間有個 VO 飛出嚟噶嘛係。 但係喺嗰個位嗱，我先別論嗰個係倒敍定係順敍定係點，因為嗰個大話究竟係佢係唔係真係愛紫霞仙子？起碼喺嗰一個位，佢唔係愛紫霞仙子嘅，佢先至會咁樣講嗰個係大話啊嘛。 係啊係啊。 但係到最後，竟然佢就喺臨死嗰刻。佢就發現心入面原來最愛嘅嗰個係紫霞仙子啊嘛，嗱咁、但係究竟呢樣嘢係即係至尊寶呢個角色，佢一路心入面都係唔能夠搞清楚啊，定還是係佢係呢個命運使然，佢突然間就發現啊，我係愛紫霞仙子定係點咧？ 佢冇乜所謂。 嗱呢個位我哋如果又係傾落去，我哋又要請幾個哲學家嚟噶啦，又搞唔掂啦。總之個古仔係咁講，我哋就咁樣聽。咁但係到最後，究竟佢點解要變返做孫悟空呢？嗱，點解我講嗰個咁長嘅故仔嚟到呢度呢？就係我哋發現佢有可能愛白骨精，有可能愛紫霞仙子，而佢到最後都深刻發現佢最愛嘅係紫霞仙子啦。呢個我哋無謂拗啦，點解我哋都無謂拗？但係佢一路都唔係幾妥堂三藏㗎嘛。但係佢決定帶返個金剛箍做返孫悟空，究竟佢想做乜嘢？究竟佢系想嗱，因为佢已经死咗啦嘛， 系 而呢一刻紫霞仙子就俾牛魔王捉住咗， 嗯， 佢可以决定就咁死咗佢，佢可以决定唔带个金刚箍，但系佢而家决定带个金刚箍，佢就讲，唉，人世间系情情塔塔，生亦何哀，死亦何苦啊，唔理啦咁样，跟住佢就话带嗰个金刚箍就拯救人类啊嘛， 嗯， 系咪？因为佢到最后取西经系要拯救人类噶嘛，其实 系系啊系啊， 佢系唔系咁伟大啊？究竟佢想做乜嘢先？点解佢要变做孙悟空先？首先我哋要答到呢个问题，答到呢个问题我哋有讨论，答唔到嘅话我哋会好麻烦。 佢要翻去救紫霞，佢要有嗰啲法力。 呢个答案睇嚟系最合理嘅，系、咪？ 最强。 但系嗰场戏佢对住观音大士就系点讲啊？佢就系话诶唔紧要啦，乜嘢佢都话唔紧要嘅。嗱呢场论戏咧。是好有趣的，因为佢口不对心嘛，即係老师话斋，即係我老师李明心老师永远都系话最好嘅戏系咩呢，就系、有丰富嘅潜台词。你逢系咁样嘅情况一定有丰富嘅潜台词、因为口不对心嘛，一定有潜台词 㗎。 咁但系周星驰嗰一场个处理系点样处理呢，嗱我唔知道系周星驰嘅处理定系导演嘅处理，因为呢个好难讲啦去到呢位。但系个剧本赋予俾我哋嘅就系佢讲咗嗰扎嘢。嗱，老老实实讲，如果我系呢个观音大士咧，我系唔会信佢嘅。但系佢个演绎好好、即系至尊宝嘅演绎好好、至尊宝嘅演绎就系、唉，我已经放低晒啦。佢系真系放下晒佢个演绎。咁呢个就系导演同演员嘅决定，但系编剧就系佢讲咗嗰段嘢。嗱、呢个位咧，如果我哋真系好技术性咁样去解拆呢一场戏嘅话咧，我哋就会发现啲好有趣嘅情况啦，就系、第一，我头先讲嘅就系、究竟至尊宝嘅目的系咩？ 系啊， 如果我哋姑且喺呢一刻同意佢最主要嘅目的系救紫霞仙子嘅话，咁佢同观音大士讲紧嘅就系大话。如果佢同观音大士讲紧系大话嘅话，佢而家嗰一场戏嘅演绎咧，我就觉得有少少奇怪啦。 系啊，即系佢俾我感觉到佢真系放下咗啲嘢嘅，佢已经放下咗。 当然啦，佢都一定要咁样讲呢个观音大士先至会咁样信佢啦。 但系观音大士又信唔信佢咧？真系。 我哋唔知啊，但係嗰场戏你諗下观音大士，如果我哋又请啲哲学家嚟我哋讨论嘅话， 咁 观音大士就应该系无敌㗎嘛， 係 咪？除咗如来佛祖最劲就系观音大士㗎啦。 其实佢应该知佢讲大话㗎，如果佢真系讲大话嘅话好复杂、 又系啦，嗰个位我哋再拗落去死㗎。总之嗰个位就系至尊宝就带咗呢个金刚箍。同埋佢戴咗呢个金刚箍之后就受一个制约嘅，嗰个制约就系你唔可以再谂任何呢啲情情塔塔嘅嘢噶啦， 系啊， 系咪？佢受咗呢个制约，但系我哋如果又好哲学咁讨论， 但系好明显佢 keep 住谂啦，之后都 梗系啦。如果唔系冇古仔可言噶，点解冇古仔可言啊？因为佢如果可以完全放下，佢就会变咗做孙悟空嘅话，根本就唔需要个金刚箍。但系个戏系咩啊？个戏就系佢根本冇办法完全放下，但系佢要戴个金刚箍，佢。戴个金刚箍，其实如果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佢最主要系为咗要救紫霞仙子嘅话，佢其实去救唐三藏系副产品嚟嘅啫嘛，去扮嘅啫嘛，顺手就救呢个紫霞仙子，个古仔应该系咁样嘅，其实系咪？咁但系嗰一刻，究竟呢一个孙悟空系一个咩嘅心情嘅咧？咩嘅心态嘅咧？咩嘅谂法嘅咧？点解佢到嗰个位，到紫霞仙子死咗？ 到佢去救佢个师傅，即系救阿唐三藏，到最后佢继续会取西经，究竟系咩嚟嘅？因为佢最大嘅动力其实系救紫霞仙子，但系紫霞仙子死咗。嗱，呢度系好混乱嘅。如果我哋真系要讨论，但系咧，亦都因为佢带咗呢个金刚箍，佢先至有能力去救紫霞仙子。虽然佢救唔到啊，但系佢有咗个能力之后，佢冇办法放低呢个能力，但系佢就。即系经历咗好似一场梦咁样，去咗500年后、500年前，而到最后佢梦醒嘅时候，发现咩啊？就系发现佢去咗500年后。嗱，到最后个古仔，如果大家心水清，你会发现系佢系去咗500年后，然之后喺嗰个山洞度，又系嗰几个俾佢杀咗嗰几个兄弟咧，就走出嚟就喺度介绍，哇！你咁样嘅造型，你扮孙悟空，会唔会渣咗啲啊？系嗰几个导游啊嘛，就发现去咗500年后，而唐三藏系变得。极度精简，嗰两个师弟又极度相亲相爱，但系到最后，孙悟空亦都变成咗另外一个人啦。即系佢就系发现经历晒所有嘢之后，哎，我发现我都系同我师傅去取西经拯救世人啦，情情塔塔嘅都系放低一阵啦。但系去到城楼道又遇到嗰对男女啊嘛。 嗯，佢最后一个心结嚟。 嗱，去到呢个位咧，就所有嘢就捞翻埋晒一齐啦。而其实佢心底入边到最后，紫霞仙子系一定占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噶嘛。 系。 咁呢个就系个故仔啦， 嗯， 但系冇办法讲得清楚嘅， 系嗱，因为佢嘅顿悟唔系源自佢所做嘅嘢， 而呢一样嘢咧，到最后亦都系呢个戏好嘅地方，亦都系到最后最扣人心弦嘅地方啊， 嗯， 佢唔系佢讲得清楚，系佢到最后咧，佢描述嘅呢一个孙悟空。是我哋平时睇嗰个西游记入面睇唔到嘅嗰个孙悟空，是一个有感情生活嘅孙悟空。 是啊，是啊， 是一个佢一路去取西经咧，佢一路喺度打妖怪，一路喺度帮佢师傅，一路救佢师傅嘅时候，佢心底入面原来都仲有一个紫霞仙子 嗯 而呢一个就系呢个古仔最有趣嘅地方嚟嘅。成、 哦、 个古仔系讲紧孙悟空嘅感情生活，系佢点样由至尊宝变咗做孙悟空，而佢一路喺度取西经，其实佢心入边系有一个爱情故事，而唔系普通嘅一只马骝嚟嘅。呢、這个亦都系成个戏点解我谂系不论系呢个戏嘅编剧导演定系周星驰，要将一个故仔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去描述呢样嘢最核心嘅地方咯。 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我又想问啦，即作为一个剧本啦。咁如果我唔好话去揾佢起承转合，但系一个故事嘅脉络，即系佢最终系做到我哋了解多咗孙悟空，如果有情有爱情啊嗰一面，即系我哋真系知多咗嘅，即系可以立体咗成个孙悟空。咁但系如果一个故事嘅故事线，咁咪变得唔强咯？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讲嘅啫，会唔会话系一个喜剧嘅剧本容许存在嘅一啲空间呢？ 我唔会特别咁样去考虑喜剧定系悲剧定系咩，我一路都我应该喺节目度提过，我好唔中意呢咁嘅分类嘅、 嗯， 即系盏搞到我哋头晕嘅啫。古仔就系古仔，只不过个古仔令到我哋笑定系令到我哋喊嘅啫，咁系一个古仔。咁而你而家讲紧话嗰个佢系喜剧，会唔会就令到我哋存在一个咁样嘅空间可以咁样处理都得咁样？咁我就唔去评论呢样嘢。但系成个古仔我哋姑且吓。最簡單嘅講法係，我哋其實係睇緊一個人如何佢作為至尊寶，佢一路慢慢係踏上咗成為呢個孫悟空嘅路，到最後佢係要選擇放低曬所有嘅情情塔塔，而同佢嘅師傅去取西經。嗱咁樣去睇會唔會係簡單啲咧？而到最後佢取西經嘅時候，佢唔係完全冇愛嘅，完全唔係放低曬所有嘢喎。嗱、講到呢度咧，我。即系岔开少少，要讲远啲，就系、是、 我上一集我讲过咧，就系话佢到最后 conclude 成个戏系边首歌啊？一生所爱嘛，就 系 讲佢喺一个唔啱嘅时空，佢哋冇办法相爱，冇办法喺埋一齐啊嘛。 系 呢个就系点睇咯。 OK， 系嘛？而我哋继续讲落去，到近期嘅呢一套《西游降魔篇》， 嗯， 话锋一转，唔讲孙悟空，系讲唐三藏。唐三藏到最后喺呢一个《西游降魔篇》入系如何得到啊？如何正式成为咗呢一个唐三藏法力无边啊？就系佢承认佢嘅爱啊嘛， 嗯、 即系成个戏就系佢唔肯认，佢每一次见到舒淇饰演嗰个角色，佢就话我唔爱你，你行开啦，我净系得一个爱嘅啫，我就系对佛祖最大嘅爱，我冇啦。但系到最后佢承认佢对舒淇嗰个爱之后咧，佢就突然间真系变咗有呢个大日如来真经啊嘛，就有法力无边，就可以抵抗到呢个孙悟空啦，就可以降魔啦。两个戏都系到最后咧，就系将《西游记》原本入边嗰一扎 suppose 系冇感情生活嘅 character 攞咗出嚟。我唔知道会唔会《西游》继续搞落去。如果系继续喺孙悟空，唔系孙悟空啦，我已经将孙悟空同埋周星驰捞乱咗啦。继续喺周星驰佢咁样去睇呢一个世界，将嗰啲人赋予翻一啲咁样嘅感情生活俾佢哋之后咧，令到呢啲角色继续立体化，可能继续降魔篇下一集系讲猪八戒嘅。 嗯，可以啊，绝对有空间啦， 系啊，系咪？咁但系只不过系佢由一个咁嘅切入点，令到我哋对呢啲 character 有一啲新嘅睇法咧，系从而写咗一个咁样嘅戏，咁样嘅剧本出嚟。 嗯， 亦都喺我哋而家讲紧嘅《西游记》嘅呢个上集《月光宝盒》同下集《仙履奇缘》入边咧，我哋系描述呢一部分嘅啫，咁、但系究竟如果我哋系描述呢一个部分嘅话，到最后呢一个位置我真系喺度鸡蛋里边挑骨头啦，就系、是、究竟呢两个爱情故事系点样发生？点解我成日执着就系、是、我唔明佢点解会爱上紫霞仙子啊？除咗命运使然之外，我唔明佢点解会爱上白骨精啊？除咗命运使然之外， 但系如果你讲到话，即系呢个故事我哋最终见到孙悟空嘅呢一面。即系嗰个点解中意？你觉得咁重要咩？ 我觉得重要啊！即系你突然 如果即系用命运咯，即系个天安排咗你系中意咗佢，但系即系依家就讲紧我要唔爱佢，反而呢一样嘢系即系孙悟空个挣扎系 我有少少唔满足咯。 嗯， 因为咧到最后最真实嘅咩？最真实嘅系我哋第一次睇到戏嘅时候，我哋感受到睇到个世界系乜嘢啊嘛。 系 而严格嚟讲咧。头先嗰啲咧，系我哋分析出嚟深层嘅意义，但系唔系我哋睇嘅时候睇到嘅嘢咧？点解我头先咁执着喺一场戏，就系、是、佢决定戴个金刚圈嗰、 啊、 一场戏？究竟佢系想救紫霞仙子，定系救唐三藏咧？ 想救紫霞仙子嘅彩数高啲啦。 嗱，我哋而家讲彩数，我哋搏一铺 啊。 但系喺编剧嗰个角度嚟讲，冇可能佢系突然间咁想救唐三藏噶嘛？ 嗯， 我哋一路追紧嘅系。呢、这个至尊宝加孙悟空嘅心路历程，究竟佢想点？呢个系个主角啊嘛，我哋系跟住一个咁嘅脉落去噶嘛。咁我哋如果冇办法感受到佢对呢个紫霞仙子嘅爱究竟有几大嘅时候咧，我哋好难做噶。仲有你唔好忘记喺呢一个《仙履奇缘》呢日净系讲下集啊，喺《仙履奇缘》入边咧。佢大部分時間就係追緊我要攞返個月光寶盒，然之後要去救白骨精，而係用足個戲呢係四分三嘅時間，到一個位佢發現哦，我原來最愛嘅係紫霞仙子喎。 嗯嗯， 跟住佢發現咗呢樣嘢，佢先至放下咗白骨精。佢放下嘅係白骨精咋喎，佢冇放下紫霞仙子，所以佢先至變做孫悟空去救紫霞仙子，其实佢系救紫霞仙子嘅。个戏个主要脉络喺呢度嘛。如果我唔见到佢对紫霞仙子嘅爱有几大嘅话，呢、这个系咪弱咗啊？因为佢同紫霞仙子嗰个关系只系建基于咩咧？一紫霞仙子喺山上同佢打咗个三粒字，然之后话至尊宝系佢嘅人，跟住就一路奴役佢，然之后佢就一路逃避紫霞同埋青霞喺周旋喺呢个精神分裂之下，但系到最后佢其实都只系想攞到个月光宝盒，攞到个月光宝盒之后，佢要解决嘅就系唐三藏同埋两个师弟啊嘛，因为佢已经被误以为系孙悟空啦嘛，但系佢未其实正式变成孙悟空啊嘛，去到牛魔王嘅婚礼遇到紫霞仙子，佢讲咗个大话，为咗系可以唔俾紫霞仙子杀，同埋为咗佢可以继续生存，同埋为咗可以救翻白骨精， 系 令到佢继续做呢扎嘢噶嘛， 嗯。 但係佢同紫霞仙子嘅故事啊，佢哋兩個如何相愛，喺個古仔入邊咧，嚴格嚟講係冇任何位俾佢做噶。嗱呢個位我個人認為係好難搞，到最後點解嗰個位我自己去睇佢帶翻個金剛圈嗰一場咧？我自己第一次睇戲就其實我好難講得到我第一次睇戲嗰個感覺係點，但係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最簡單就係咩咧？我以為佢係真係真心想成為孫悟空噶。係 啊係啊，有呢個感覺。 我認為呢個戲有問題噶，嚟到呢個位，嗰個位其實我唔介意觀音大師信唔信佢，但我介意究竟佢個戲係乜嘢。 系啊，所以你头先讲话，如果主要脉络佢本身系为咗白晶晶，后来转变去为咗紫霞仙子嘅话，我又唔即系，如果我哋成日话个转推到最后嘅时候咧，好少会有一个咁嘅转变喺中间咁，咁我就会问主要脉络系咪真系为咗白晶晶或者系紫霞仙子，定系我哋头先所讲好宏观地就系佢点样去deal with 佢自己心里面嘅情感咯？即系我哋可以好宏观咁去讲呢样嘢 ，rather 定系佢点样去中意一个女仔，跟住佢中意呢个女仔之后唔中意一个女仔，即系呢样嘢我哋头先所讲，或者我成日觉得咧就系《仙履奇缘》同埋《月光宝盒》个剧本有啲散嘅意思咧，就系佢系一个长口咁噶嘛。如果要揾一个好强劲嘅一个脉络或者一个故事。线咧会系可能我哋头先所讲佢点样去揾佢嘅顿悟啊，或者佢点样去了解佢自己对爱情嗰样嘢啊，即系会系一啲咁道理性嘅嘢咯。 我唔知啊，但系你讲完呢扎嘢之后，我有两个好大嘅我想回应噶啦。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你睇下《仙履奇缘》《月光宝盒》，甚至系《西游降魔篇》，都出现咗一样嘢。嗱，我好斗胆咁样，我咁样讲啦，就系、是、其实咧呢一个系编剧嘅情意结同埋一厢情愿，系咩咧？就系、是、一个男人同一个女人，佢哋嘅相遇同相爱系缘分，系天意，系一见钟情。 嗯， 嗱，我唔系话呢啲嘢唔可以出现，但系喺呢三套戏入边咧，佢哋咧都系咁样噶。 系啊，一见钟情呢样嘢好强噶，系啊系啊， 一见钟情。但系呢个一见钟情咧，系其实系你如果讲得衰咧，就系话，诶呢啲你讲古仔你点讲都得噶啦， 随便。 但系你讲得好咧，其实系咩咧？嗱，我系偏向讲得好噶，呢个系编剧嘅浪漫，呢个系导演嘅浪漫，呢个系创作人对爱情嘅睇法嘅一个浪漫。 嗯， 我认为系无可厚非 嘅。系啊， 因为呢个系佢写呢个戏嘅最大动力。嗱，如果我哋话呢个成个《仙履奇缘》加呢一个《月光宝盒》，其实成个系讲孙悟空嘅爱情故事或者佢感情世界啊嘛。 系。 咁都仲唔应该浪漫？绝对应该浪漫啦。 系啊，可以、啊。 所以我接受咗嘅。 嗯嗯。 呢位我接受咗嘅、 嗯， 只不过系话我。喺編劇上，我依然係好執着嘅，係究竟佢嗰個愛係對佢有幾咁打動啊？ 嗯， 令到佢係哎呀，我好覺得我要救紫霞仙子。而家佢對紫霞仙子，因為白骨精嗰個古仔去到《仙履奇緣》嘅四分三，嗱，你唔好忘記啊！去到《仙履奇緣》嘅四分三，佢嗰位輕輕放低咗啲之後咧，佢原本仲諗住同佢結婚噶，佢係滿心歡喜噶。呢個至尊寶依然係覺得耶解決曬，我唔使去翻五百年後 擺酒噶嘛都係 癲咁樣啦。但係去到嗰個位係突然間因為呢個白骨精嘅一封信，佢發現心入邊仲有一啲嘢，而佢話：哎呀，佢喺我心入邊留低咗一滴眼淚，咁佢就。即係呢個此志不渝，死心塌地就對住呢一個紫霞仙子，佢最愛就係佢啦。 嗯， 跟住到最後佢決定話：，啊、哎，你要散我啱啦，喺唔該你落刀快啲，等我睇下我個心，我究竟留低咗啲乜嘢。然之後佢決定要變做孫悟空，然之後去救紫霞仙子。嗱、啊，當然啦，呢件事係極度浪漫嘅，因為如果佢係決定要去救紫霞仙子嘅話，佢係首先要咩啊？首先要戴上個金剛箍，然之後放棄澄澄塔塔，跟住為咗澄澄塔塔而去救紫霞仙子。呢件事係極度浪漫嘅嗰、那個位，亦都呼應我頭先講話，即係喺編劇、導演、創作人嘅角度嚟講，呢度係有一個好大嘅浪漫喺入邊，亦都係成為佢成個係最大最大嘅 struggle 同埋佢 obstacles 咯、 嗯。即係佢障礙啦。 佢又要救佢。嗯 系， 佢又要表面扮到系完全唔爱佢，因为佢唔可以俾观音大师知噶嘛，佢亦都唔可以俾佢师傅知噶嘛，亦都唔可以俾个金刚箍知噶嘛， 嗯， 因为个金刚箍会 箍佢啊嘛， 系咪？佢唔可以俾佢知嘛，所以佢所有嘅行径唔可以表现呢样嘢，但系到最后佢 救紫霞仙子嘅时候，佢就係表现咗佢爱，流露咗佢真正嗰个爱出嚟嘛。咁当然啦，如果我哋坐低喺度同创作人倾，咁我哋头先话点解我咁执着嗰一场戏，佢戴个金刚箍，佢有冇流露佢对紫霞仙子嗰个爱呢、或者究竟佢系戴个金刚箍变成呢个孙悟空，佢究竟要救边个呢？点解我咁执着嗰个位置？就系、我哋唔系见到呢样嘢，我哋作为观众，我哋唔知道追咩，只不过系由呢度我哋见到嗰个浪漫。哦，原来佢到最后都仲系爱呢个紫霞仙子 嘅， 只不过系咁样见到啫。到最后佢喺个城楼度见到嗰对男女，佢撮合咗佢哋，但系佢继续系孙悟空，继续去取西经。呢、个系嗰个角色嘅浪漫咯，系创作人员见到孙悟空呢个角色可以有咁一个咁嘅空间，佢描述咗佢嘅感情世界，佢嗰个浪漫，而成个戏到最后咧一句讲晒嘅，就系讲呢一个孙悟空呢个角色，其实佢系一个有情嘅角色。 嗯。 我哋睇佢嘅感情世界， 系系 佢系点样经历到呢个位？佢去取西经，佢每日都话：，诶、我净系服侍师傅嘅。但系佢打从心底里，原来都仲有呢一份咁嘅浪漫。 系 呢件事系好有趣，呢件事系好浪漫嘅本身，而成个戏就系一样咁嘅嘢咯。 嗯，即系你头先所讲话，如果我哋揾唔到点解佢中意呢两个靓女嘅时候，我哋冇嘢追，我系认同嘅。但系我自己睇嘅时候，我有另一种共鸣，就系、你有时都会发觉啊，我唔知道自己系中意咁样做，但系突然之间有啲嘢提醒你，原来你。我觉得呢种都是另一种浪漫 的。是绝对是啊。所以这个所谓一见钟情，就是命中注定命运这样东西，在它里面其实是浪漫的。到最后都做到的。但是我如果再挑剔一些的话，我会想在这个戏里面会见到多一些紫霞仙子和这个孙悟空或者是至尊宝那个感情瓜葛咯。 那我想问西游降魔篇有没有紫霞仙子和白骨精？有冇？ 好不幸地系冇嘅。 咦，咁我要睇下。 你一定要睇啦。我其实我都 但系你又即系佢都有一个佢自己嘅情义结喺度噶嘛。 冇错冇错冇错。 但系又冇咗白骨精。好，咁啊，不如我哋下个礼拜就讲埋呢个西游降魔篇啦。 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对比嚟噶，同埋西游降魔篇咧系见到个不论系编剧嘅功夫啊，或者成个讲故仔嘅功夫咧，都系见到有一个即系进步嘅。如果我哋笼统咁样当呢一个系。周星驰嘅系列，周星驰嘅作品系咪？咁、我哋都可以见到一个咁样嘅演化，我认为可以咁样讨论下。 好啊，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晒阿初你同我哋分享啊《西游记》呢一两集啦。咁但系咧，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嘅就会系《西游降魔篇》，咁我哋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Bye bye。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Thank you.